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梁文道、叶任聪，光明顶。 全真号码23390209，有很多全真来的。今晚呢，他说这位呢，他说本人不认同自由行挽救香港经济，待自由行经历一段时间，社会问题会不断重生，尤其是治安社会秩序。有位 Peter 就说，香港如果不是85,000呢，宅死晒啲钱，中产人士就可以自由行啦，但有170,000户负资产，啲人已经死寂，是吧，如7/1如来神掌，一巴几乎刮死阿 T 先生，冇林盟主胡温大使，唯有出1亿人人来到呢，呢两个字镇住下，係咁以泵啲水落嚟，刚唔够急。一位黄先生话，你自由行实际为咗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因为大量大行嚟讲消费有助压抑人民币汇价。佢话中国政府梗係唔让人民自由嚟香港啦，你睇自由行嘅人嚟香港疯狂购买一啲呢，即係个报道大陆内政情嘅所谓反动刊物，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咁呢好多大游豪客嘅核突行径，踎喺地下之旅，全部出笼，影响市容，西欧日本游客唔敢来，因此因小失大。咁所以咪话啦，基本法109条啦，系嘛，你嚟嘅嗰啲梗系闻到阵味，唔系噶。点解要嚟啊？我睇你班友踎，我使乜嚟香港住喺半岛文化嗰啲咁鬼贵嘅酒店嚟到睇你踎啊？我点解唔上去上海睇啫？系嘛，所以梗噶啦，你嚟佢走噶啦，系嘛。 不过我自己就应该系林文道讲咧，就话即系国内而家都对旅游有好多不同的种类啦，以及佢个要求越来越高。我自己观察到就至少有两类。一类就是其实是即是强调那种即是类似自由行，不过就更加自由的就是那些 backpacker， 即是说背个背囊周围去的。不单止是国内， 多数是年轻人， 甚至外面。另一类其实是近这几年是很相当之即是热门的，就是关于一些呢，譬如特别去一些所谓传统的聚落啊、社区啊、一啲嗰啲村落、啊， 如果真係大陸， 譬如例如麗江啊，例如或者係即係江南嘅小鎮啊，等等諸如此類，其實呢個係相當之即係 大陸啊，成個國家嘅旅遊資源啊，係成千上萬，係 豐富過香港太多。 嗰啲古鎮啊，嗰啲咁嘅少數民族嘅呢啲咁嘅風俗傳統嘅地方啊，自然保育區啊，張家界啊、九寨溝啊、長城啊、敦煌啊，真正嚟講咧，如果係大陸咧，嗰啲遊客咧，即係有啲知識分子味道咧，我都唔使去外國住嚇、我由東北去到雲南，我行雲曬大江南北，睇下啊呢、這個叫做赤壁，呢、這個叫做三國之旅，或者梁山泊憑吊下呢個108名好漢。咁啊點解谷啲水谷啊嚟香港咁嘅氹仔咧？我真係唔明啊！所以知識界咧，即係但係呢啲嘅自由行咧，只能夠吸引得到咧，係啲小農嗰啲咧係未曾見識過外國。但是将香港当咗叫伪外国，叫伪西方，是假的嘛。哇，落嚟睇啲高楼大厦，以为去咗洛杉矶啦，是吧。 我就未必咁同意呢个睇法，不过我就觉得至少会有一啲人会个睇法，就是话觉得因为香港以前好难去嘛。即系所以就会更加想去，即系人系咁啦，系嘛？即系啲唔想唔俾你去嘅地方，你特别想去嘅，即系会系比较多系呢样嘢，我觉得会系。 不过我会咁睇啊，就系香港咧。如果要发展自己做一个旅游重点城市，这个问题好重要啊。点解呢？因为而家旅游业呢是世界上第一大产业嚟㗎。即係喺全世界聘用人口最多嘅行业就係旅游业嚟㗎。咁旅游业呢样嘢，假如我哋香港想当佢係我哋嘅救星嘅话，我哋要搞清楚我哋嘅定位。点解呢？因为好多旅游为重点嘅城市呢，佢好清晰自己俾一个咩形象游客。 咩位 係啦。你咪话以前呢香港 present 俾呢个世界游客嘅感觉呢，就係话啊东方汇合西方。你见唔见我哋坐飞机呢返到香港嘅时候睇嗰啲旅游发展局嘅嗰啲影片呢，成日都有啲客家婆带住啲黑色嘅帽啊，喺元朗啲田地。你估中国游客嚟想唔想係啦。咁中国游客嚟会唔会想睇呢啲呢？咁你想俾人俾边啲人嚟香港旅游呢？佢卖点喺边呢？係咪先 落到嚟尖东夜总会，佢係唔会叫搵北姑嘅。佢係想 性工作者 想返呢个香港女大学生做嘅。点解要性工作者？点解北姑唔得先？北系一个地理方方向名词，姑是对中国广东人对女性的尊称。这位大姑借问声大道西点行啊？吓，点解唔得先？ 喂，你拆开嚟讲梗系得啦，而 而家合埋咗新意思啊嘛， 冇新意思啊！ 喂，好多字组合咗都唔得啦，即系譬如我哋话大小嘅小，你我嘅你，加埋个幼老幼嘅幼，最后嗰个字我都费事讲啦。喂，呢啲字拆开全部好字嘅喎，组合埋系咪好衰先？ 你揾个语言文字学家嚟同我讲。呢、這个孤字咧，呢、這个孤字咧系你哋赋予佢一 個，唔系我哋，唔系我哋，系佢哋。 我系三个平反， 唔系我哋三个。 啊，题外话，即系你讲翻旅行，香港旅游有乜嘢？ 系 我真系睇唔到有乜嘢。本来咧，嗱话你听咧，如果特区政府正，大陆正，应该喝住魏奕迅，唔好拆九龙城寨。而家城洞保留， 唔系呢个，呢、這个完全赞成啊！ 我 哋当年去争取过， 我系全香港啊第一个喺专栏写出嚟啊，由文化旅游嘅观点啊，系大力反对拆城寨。 系啊，当年我哋 而家 去反对拆添啊， 等 几犀利啊城寨！ 所以呢个第一千古罪人边个？唔系肥鹏，亦唔系老董，叫祝建勋啊！ 嗯， 诶，嗰阵时就系佢主理啊，带队。 当时九龙城寨啲居民就系不停咁闹佢啦， 系啦， 拉拉海报。 你如果而家保留个城寨啊，带翻大陆佬落嚟，叫做忆苦思甜之旅。嗱、你睇睇啊，你哋今时今日有一住广东道大酒店，你喺殖民地罪恶统治之下嘅香港同胞，就系住呢啲老鼠横跳、曱甴重生嘅叫做九龙城寨啦。呢度咧，而且再最想吸引咧。整翻几样啊！城寨呢叫脱衣舞档、五分钟火柴观光节目，你知咩叫五分钟火柴？ 唔知系咩嚟噶？ 唔知啊！你系扮纯情定系无知啊？ 我、无知多。 廿八嗰阵时入去九龙城寨摸虾，就有啲咧，即系好似当年嘅酒年咁样，就有个咧，即系有个，又好似你所讲，有个咧。女性工作者坐喺度就掀开条裙，不过黑麻麻嘅，吓 咁啊乜都睇唔到啦。 收五毫子，睇到俾支火柴，一画画着睇啊，睇到睇到咧，辣到手指兴啦，掟抌低啦，咁啊请出去下一位， 哦、 知唔知啊？你而家要恢复呢啲节目噶嘛？唔系大陆落嚟啲客又落嚟睇乜鬼啫？ 你 呢啲你俾得香港睇得，香港睇得翻到上去就冇得睇噶啦。睇个公安数噶啦，或者呢啲系有桥噶嘛？ 喂，咁你就有所不知啦，陶杰。大陆仲多嘢睇啊，你去得大陆少啊，都话你 唔系 趁众，你跟我哋上去啦。 但系喺个城寨里面睇有气氛啊嘛。 不过城寨呢样嘢咧，就系一个 同埋嗰阵时标榜俾你睇嗰个就系大学女毕业生噶啦。 不过咧，城寨呢样嘢咧系一个好重要嘅文化遗产嚟嘅，即系你譬如日本咧都有好多建筑师专门嚟做个研究，咁啊做一啲好仔细。 大部分人认识城寨都系透日本人， 系啊，因为佢 出咗大量嘅书啊， 好多个书去分析啊，或者。系点噶嘛？ 咁 但系香港咧，吓就认为佢系黑暗、罪恶 暗啫， 就唔识得知道呢个系一种生活方式。 你嗰阵时 构造起嚟， 人哋嗰班城寨寨民根本就唔想搬。 啱啊， 吓 啱啊， 人哋有香， 仲有个仲有个编剧，香港名编剧阿杜国威啊，编咗套叫《城寨风情》，就讲到 你系 一搬出嚟就好开心嘅，原来即系扭曲个事实啊，即 系 为当年嘅殖民政府抹款抹粉插枝喺度。 你任由魏奕迅咧走去咧。搞呢个大阴谋啊！而家咁冇咯，去到睇睇乜鬼啊？如果唔系你靠嚟一个城寨发啦，最宝盘啊！ 不过你讲到呢啲文化旅游咧，而家好兴噶嘛？即系呢一啲，譬如话去一个景点，原来唔系为咗睇特别风光，而系为咗睇 去阿姆斯特丹睇乜鬼啊？唔好话俾我听，你要睇林勃朗油画博物馆，梗系去河仔边度睇红灯区睇徐昌噶啦。 睇呢啲文化旅游咧， 呢、這个文一多都有讲啦，叫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这里绝不是美的所在，倒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能做出个什么世界。诶，呢啲就系啦，哲学，佢在绝丑绝丑嘅地方变咗美，有美感。 因为所有嘅正面嘅、负面嘅都好，都系一种经验嚟噶嘛。而家兴经济经验经济或者经验嘅旅游啊嘛。咁呢一种文化旅游咧，其实都越嚟越重要。咁我觉得而家有个问题咧，就系话有好多游， 仲有千祈唔好中央屠宰啊！如果唔系咧，啲鬼佬游客唔嚟噶啦，佢就系要中意睇啲汤鸡当行斩鸡头啊、掹毛啊、只鸡未死， 体验经济咯， 只鸡未死。 跟住有條頸怼落插落盆盆熱水嗰度啊，佢就側邊影相啊，中意睇你生湯果子嚟啊，生剝蛇皮啊。 因為好多呢啲旅遊咧，其實係帶咗一個學嘢嘅心態噶嘛。即係譬如我哋點解去旅遊係學嘢啊嘛？學乜嘢咧？就學第二種生活方式，學第二種文化啊嘛。 人哋鬼佬， 即係從來就係咁樣噶嘛。你譬如以前啲英國啲貴族咧，嗱呢啲你好熟噶，即係譬如十八世紀嘅 王子，而家去咗非洲。 冇錯啦，以前係十八世紀歐洲啲貴族，英國啲貴族咧，咪有啲 grand tour 嘅大旅行，就專 send 自己啲仔女後後生生十幾歲，就派佢過英倫海峽，去巴黎、去羅馬、去威尼斯，就參觀藝術品，體驗文化生活。學嚟歸城咧，即係兩三年又翻到嚟咧，咁你就上流社會啦，你就升級啦。或者而家有時見到咧，好多外國嘅大學生咧，暑假去旅行咧，都係佢學習嘅一個部分嚟噶嘛。咁其實而家我覺得，有時你有遊客咧嚟你度旅行咧，都變咗個自己去學嘢嘅機會喎。我覺得有時而家譬如我哋唔好先話，自由行會唔會帶咗好多人落嚟踎咁樣，好難睇。其實我有時甚至乎會咁諗啊，即係其實我會唔會都從佢哋身度學到好多嘢咧？踎其實有乜唔妥咧？踎係咪都好舒服咧？譬如話我哋有時咧，香港而家咁閉塞啊，甚至乎變成緬甸咁啊。緬甸嘅旅遊就好有趣啦，好多人就叫人咧唔應該去緬甸旅遊嘅。點解咧？因為緬甸係軍政府掌政嘛。咁你去到旅遊嗰啲收益就俾咗軍政府納曬。 佢攞嚟，但係旅遊收益嚟買監 獄俾 昂山素姬射， 但係咧 傳真號碼23390209。 但係咧又有一啲嘅，譬如話遊客咧去到緬甸咧，係會帶到啲出邊嘅知識啊，或者出邊嘅書籍啊，唔同嘅資訊啊，咁啊令到啲緬甸人咧其實好開心嘅，即係佢喺出邊嚟嘅人學到好多嘢。我覺得而家我哋都可以喺中國遊客身度有個相互學習喺度，喺個文化交流。 一個咧本來幾貧困樸純樸嘅城市。一俾啲遊客拿住啲錢嚟咧，就係學壞嘅。嗰度啲人唔貪都會變貪啊！細路仔唔想翻學，寧願喺街賣明信片啊！你睇下台灣嗰個叫九份啊，未拍到《悲情城市》嗰個係真實嘅九份啊！而家咧，即係以前嗰個日本仔嘅時代攞嚟開金礦嗰啲，而家變咗真係粉漆到咧，就係一個片場啊！ 當然啦，但我諗。其实坦白讲，即系旅游呢样嘢咧，即系无可避免地会改变嗰个社会。 呢个一个文化， 一定。但系呢个问题就系点样改？我觉得呢个最重要。而我觉得，譬如香港旅游一般嚟讲，就系话其实系一啲大企业啊、大公司主导晒。其实地方里面好少得到嗰个旅游利益，所以我同意陶杰讲法噶。即系其实我哋 细路仔系冇咗嗰种纯真嘅。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陶杰、梁文道、叶任聪、光明顶。 今晚的话题是繁荣岂有免费糖水糖鱼自由行。其实呢一这样呢，这个是虚火来的。本来呢你的香港人自己在个氹里面呢是购物零售已经是虚火。 是。 但是那个是实的虚火。而家叫大陸遊客落嚟咧，佢嗰個係虛嘅虛火，仲死。你有辦法有本事，而家叫香港人將凍結喺銀行裏面嘅30000億攞出嚟，就地泵水。而家嗰30000億照舊咧，就 喺銀行㗎， 喺銀行唔喐。好啦，咁你又叫大陸落嚟放水，但係好啦，又話差人捉不孤啊，拉拜神黨啊，治安敗壞啊，佢啲大陸佬落嚟又俾你哋班友當堂。撞堂鼓咁鋸啊！一陣又話受到不禮貌待遇嘅歧視啊，慳咗呢啲啦。既然係咁，不如叫大陸一人捐10蚊送嚟俾香港飲食零售酒店逐間派，咁啊仲好咯，冇曬呢啲副作用噶。呢個叫打矛波嘛。 不過其實 一國兩制唔係咁嘅意思嘛。 不過其實咁啊，陶傑，你知唔知 咁樣落去阿糖糖啊，好易做啊！我翹埋隻手，我使乜諗啫？一路你啲水一路放啊！13亿人，人货如轮转，嚟足100年，13亿人就个个嚟一过香港至少一次啦。我个财政司司长仲使做嘢。 不过咁样，其实七一之后咧，即系中国政府咧对香港放咗好多条水喉啊嘛。嗰啲水喉咧，其实 即系而家唔系话中国政府放水唔啱嘅， 唔系噶，你知唔知中国嘅民情几沸 腾？可能啊， 你而家上下网啊，上大陆最旺嗰啲网站啦，譬如强国论坛嗰啲咧。大陸人咪好不滿嘅，即係佢哋會覺得哇！你香港發達到咁嘅， 你又唔使當。 點解而家我哋中國咁窮，咁多農民，即係有三農問題， 你要中國嚟救援你，崩水俾你，你知唔知中國上面幾多老百姓幾唔開心？ 所以咧， 跟住佢哋啲遊客落到嚟，俾你當羊骨湯，喺街度踎，仲要俾你歧視，咁啊翻去抱住成肚氣，哇點樣？ 咁我問翻你， 大家點融和啊？ 如果你強國論壇咁樣鬧氣啱嘅話，咁係咪應該好似頭先葉蔭聰講，應該限制翻呢班大陸人民嘅行動自由咧？ 唔係咯， 我冇講過， 佢冇講過限制啊！ 而家個邏輯問題啊！我而家呢個邏輯問題，個強國論壇嘈嘈咩啫？幾時輪到你嘈先？ 佢嘈係嗰啲 CIPA 嗰啲啊， 咩啊？ 近緊密呢個經貿關係啊，嗰啲真係開水喉噶。 仲有啊，係 咪先？ 嗰條咩 Y 型大橋啊？你唔好以為啊，實起得成啊！我就覺得五波甚至七成起唔到咋？ 點解？ 你又得罪咗廣東政府啊？嚇、啊！樣樣嘢都想去掹阿爺三腳，你要高度自治，我要唔要先？ 嗯、 全国而家冇一个省市政府系唔想高度自治嘅。你下下打矛波倾唔掂，就去掹阿温家宝三尾，叫佢打拍拍落嚟，又话要建呢、這个建嗰、那个，一直一定要起条桥，仲话要乜型乜型，边个出钱啊？条桥揽盖珠江口岸水域，系嘛？水文环境而家讲咧，前期研究工作要包括埋环境水文。嗯、一讲到环境水文，即系话咧，日后可以拖。 有排搞， 有排拖、嗯。你自己唔识得皮头眼，未睇眉头眼额，就以为真系要中港一家亲啫嘛？你而家呢个咁自由系啊？如果咁样可以解决得到嘅话，财政司长使唔使谂灭财赤咧？吓、啊，呢、這个唔系办法嚟噶嘛？吓、啊，绝对唔系长久之计。呢、這个俾你顶住忍先两个月。好啦，但系问题系呢条水喉放咗就收唔翻。 嗯， 唔通话？但中国政府话有限期三个月啦，喂你哋饿鬼出村，当系七月十四啊，嘘声落去扫啊，扫完之后翻啦，好翻又唔系、啊，日后都得噶、啊，有效期至几时为止啊？冇讲、啊，既然冇讲，一路咁一条水喉落嚟噶。 不过咁啊，我唔觉得，我唔觉得咧，啲游客嚟咗之后会好开心，一嚟再嚟噶，真系唔会噶、哎，你话 嚟一次 嘅 啫， 嚟一次到噶咋？虽然佢可以话嚟一次条数都襟计， 因为我次次落嚟去大紫荆就睇五星旗， 即系我有啲内地嘅朋友咧， 我如果写嗰支米字旗咧，就有嗱啱啊！你而家你想带吸引大陆游客嚟咧，你即刻 我哋保留一个位系升呢个英国旗嘅， 即改。就大紫荆 示范咩啊？当年咧，英国佬喺度就系咁样升旗啦，仲要搵个人扮彭定康。佢当年走嘅时候就坐住大不列颠号噶啦，日日喺度重演呢啲历史戏剧，系咪先？咁啊，啲英国佬走咗，咁有得睇啦。 唔系话一重，唔系英国佬走啲人唔中意听，要重演佢翻嚟啊！ 重演翻嚟 啊！系啊， 拍电影先得啦，拍科幻片嘅，唔系就可以噶，好似今日日日喺度做多次咯。 我边个点解要我使几千蚊落嚟睇？ 我喺天安门日日都有得睇，点解我要嚟即系金紫荆睇咧？ 系咪先冇脑咯？呢啲 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呢啲好多大陆嘅朋友咧，即系佢哋都话嚟香港咧，嚟多两次冇乜嘢好睇啊！即系都唔知道去边度好，系咪先？我真系咁去做咩咧？我又唔明啦，嚟买嘢咁，即系而家大陆越嚟越多地方有得卖。又越嚟越平， 我覺得而家嗰種旅遊就係一種好淺嘅旅遊咯，即係話譬如嚟買嘢，嚟住下酒店啊，即係嚟睇下星期咁就咁啦。其實我哋即係香港當然啦，旅遊資源的確唔係得咁多啊，但其實事實上我哋都有啲嘢可以再諗下，譬如點樣可以令到個旅遊比較深度一啲嘅， 冇深度嘅嗰班係小龍， 唔係最有深度嗰座嘢拆咗啊嘛！頭先我哋話城寨， 你冇辦法整，而家佢未進化到呢個程度，係講所謂帶一本書去巴黎嘅，而家嚟親嗰班友咧，係真係咧係深山啊，唔可以講深山野嶺。深山同埋啲荒岭啊，贫穷嘅农村啊，来嚟见识一次，就当系去外国算啦。大乡里出城， 我又唔觉得佢哋真系嚟见识喎，真系。坦白讲，要见识就好，中国好地方都可以见识。 好多嘢都见识过噶啦， 系啦。 时间上海都好见识啦， 系啦。时间差唔多啦，光明顶咧，听晚见。梁文道、陶杰、叶钦聪。